你好，我是李浩双。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 Tomcat 如何支持 EBSERVLET。 通过专栏前面的学习，我们知道当一个新的请求到达时， Tomcat 和 Jetty 会从线程池中拿出一个线程来处理请求。这个线程会调用你的 Web 应用， Web 应用在处理请求的过程中， Tomcat 的线程会一直阻塞，直到 Web 应用程序处理完毕才输出响应，最后 Tomcat 才回收这个线程。我们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的 Web 应用需要较长的时间来处理请求，那么 Tomcat 的线程会一直不会被回收，会占用系统资源，在极端情况下会导致线程饥饿，也就是说 Tomcat 或者 Jetty 没有更多的线程来处理新的请求。那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方案是 Servlet 3.0 中引入了异步 Servlet， 主要是在 Web 应用中启动一个单独的线程来执行这些比较耗时的请求，而 Tomcat 的线程会立即返回，不再等待 Web 应用将请求处理完毕，这样 Tomcat 的线程可以被立即回收到线程池，用来响应其他请求，降低了系统的资源消耗，同时还能提高系统的吞吐量。今天我们就来学习一下如何开发一个 EBSERVLET， 以及 EBSERVLET 的工作原理，也就是说 Tomcat 是如何支持 EBSERVLET， 让你彻底理解它的来龙去脉。我们现在通过一个简单的事例来了解一下一个 EBSERVLET 是如何实现的。听音频的同学选返回文稿查看代码，这部分代码有三个要点，通过注解的方式来注册 Servlet， 除了 Web Servlet 的注解还需要加上 Async Support 等于 True 这样的属性，表明当前的 Servlet 是一个异步 Servlet。 第二， Web 应用程序需要调用 Request 对象的 Start Async 方法来拿到一个异步上下文 Async Context， 这个上下文保存了请求和响应的对象。第三，Web 应用需要开启一个新的线程来处理耗时的操作，处理完成以后还需要调用 Async Context 的 Complete 方法，目的是告诉 Tomcat 请求已经处理完成。这里请你注意，虽然 EBSERVLET 允许用更长的时间来处理请求，但是也是有超时限制的，默认是30秒。如果30秒以内请求还没有处理完毕， Tomcat 会触发超时机制，向浏览器返回超时错误。如果这个时候你的 Web 应用再调用 context 点 complete 方法，会得到一个 illegal state exception 异常。通过这样一个例子，相信你对 Servlet 的异步实现有了基本的了解。要理解 Tomcat 在这个过程中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关键是要弄清楚 start async 方法和 complete 方法都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start async 方法其实就是创建了一个异步上下文 async context 对象。Async context 对象的作用是保存请求的中间信息，比如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等上下文信息。你来思考一下，为什么需要保存这些信息呢？这是因为 Tomcat 的工作线程在 start async DM 之后就直接返回了，线程本身不会保存任何信息，也就是说一个请求到达服务端执行到一半，你的 web 应用正在处理，这个时候 Tomcat 的工作线程没了，这就需要缓存能够保存原始的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而这个缓存就是 async context。 有了 async context， 你的 web 应用通过拿到它就可以得到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拿到 request 对象就能从里读取请求信息，请求处理完成以后还需要通过 response 对象将 HTTP 响应发送给浏览器。除了创建 async context 对象， start async 还需要完成一个关键任务，那就是告诉 Tomcat 当前的 servlet 的处理方法返回时不要把响应发给浏览器，因为这个时候响应还没生成，并且不能把 request 对象和 response 对象销毁，因为后面的 web 应用还需要用到这两个对象。在 Tomcat 中负责 flush 响应数据的是 Coyote Adapter， 它还会销毁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因此需要通过某种机制通知 Coyote Adapter， 具体来说就是通过文稿中的这一行代码。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 callback， 在这个 action 方法里设置了 request 对象的状态，设置它为一个异步 servlet 的请求。我们知道连接器是通过调用 Coyote Adapter Service 方法来处理请求的，而 Coyote Adapter 会调用容器的 Service 方法，当容器的 Service 方法返回时， Coyote Adapter 判断当前的请求是不是异步 servlet 的请求，如果是就不会销毁 request 和 response 对象，也不会把响应数据发给浏览器。你可以通过文稿中的代码理解一下，这是 Coyote Adapter Service 方法，我对它进行了一次简化。接下来当 Coyote Adapter Service 方法返回到 Protocol Handler 组件时， Protocol Handler 会判断返回值， 如果当前请求是一个异步 service 的请求，它会把当前 socket 协议的处理者 processor 缓存起来，将 socket wrap 对象和相应的 processor 存到一个 map 数字结构中。之所以要缓存这些对象，这是因为这个请求接下来还要接着处理，还是由原来的 processor 来处理，通过 socket wrapper 就能从 map 中找到相应的 processor。 接着我们再来看关键的 complete 方法。当请求处理完成时， web 应用会 demo 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做了些什么样的事情呢？最重要的是它把响应数据发给浏览器。这件事情不能由 web 应用现成来做，也就是说 complete 方法不能直接把响应数据发给浏览器，因为这件事情应该由 Tomcat 现成来做。那具体怎么做呢？我们知道连接器中的 endpoint 组件检测到有请求数据到达时，会创建一个 socket processor 对象交给线程池去处理，因此 endpoint 的通信处理和距离请求处理是在两个线程中运行的。在 EBU Service 的场景中， Web 应用通过调用 complete 的方法时，也可以生成一个新的 socket processor 任务内交给线程池来处理。对于 EBU Service 的请求来说，相应的 socket 协议处理组件 processor 都被缓存起来了，并且这些对象都可以通过 request 对象拿到。讲到这里，你可能已经猜到 complete 的方法是如何实现的。提醒你一下，这部分代码比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返回文稿查看。你可以看到 complete 的方法中调用了 request 对象的 action 方法，而在 action 方法中则是调用了 processor 的 process socket event 方法，并且传入了操作码 read。 我们接着看 process socket event 方法，它调用 socket wrap 的 process socket 方法，而 socket wrapper 的 process socket 的方法会创建 socket processor 任务类，并且通过 Tomcat 线程池来处理。请你注意 create socket processor 函数的第二个参数是 socket event， 在这里我们传入的是 open read， 通过这个参数我们就能控制 socket processor 的行为，因为我们不需要再把请求发送给容器进行处理，这个时候只需要向浏览器端发送响应数据就行了，并且重现在这个 socket 上监听新的请求就行了。最后我在文稿中画了一张图，通过这张图你可以再理解一下整个过程。小结一下，非阻塞 IO 模型可以利用很少的线程来处理大量的连接，提高了并发度，本质就是通过一个 select 线程查询多个 socket 的 IO 事件，减少了线程的阻塞和等待。同样 EBU Service 的机制也是减少了线程的阻塞等待，将 Tomcat 的线程和业务线程分开，Tomcat 的线程不再等待业务代码的执行。那么什么样的场景适合 EBU Service 呢？适合的场景有很多，最重要的还是根据你的实际情况。如果你拿不准是否需要 EBU Service， 就看一条，如果你发现 Tomcat 的线程不够了，大量的线程阻塞在等待 Web 应用的处理上，而 Web 应用又没有优化的空间呢，确实需要长时间的处理，这个时候你不妨试一试 EBU Service。EBU Service 将 Tomcat 的线程和 Web 应用线程分开，体现了隔离的思想，也就是说把不同的业务处理所使用的线程资源隔离开，使得它们互不干扰，尤其是低优先级的业务不能影响高优先级的业务。你可以思考一下，在你的 Web 应用的内部是不是也可以采用这种设计思想呢？如果你觉得今天有所收获，也欢迎你把今天的文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